嗨，我是酒后人哦，在我的家乡听988是 FM99.9，网上收听也可以。你好，我是尤长靖。 我等着你回来。怪异，跟住落嚟我要讲嘅呢个故事咧，系一个喺日本好为人熟悉嘅诡异故事。到而家，大家依然仲喺度怀疑紧。到底是不是真人真事？逾越车站。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听过，甚至看过一些影视的作品关于逾越车站的一个故事。这个发生在日本的离奇故事，在很多年前有一个叫 ECH 的网站，在一个网站的讨论区，经常有人在里面讨论一些奇异的事件。而有一晚，一个留言者留言，说自己好像到了一个奇怪陌生的地方。经过一连串的讨论，最后留言者以手机没电为理由，留下最后一个留言，之后就再无消息。由于太过震撼，这个故事很快就流传出去，成为了著名的民间传说。那一晚，有一位叫叶纯的女仔留言，说自己在晚上11点几搭着电车准备回家。她说那班电车一般上7到8分钟就会到站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班电车竟然超过20分钟都还没停过。于是就在讨论区询问，讨论区的网友就建议叶顺去问下司机，但是叶顺来到驾驶房敲门，竟然没人回应。因为驾驶室窗口被贴了反光纸，所以叶顺都看不到驾驶室里面到底有没有人。叶顺唯有回到座位，他看到车上除了他自己还有5位乘客，但奇怪的是5个乘客都同一时间睡着了。网友问叶顺是搭哪一班电车呢，叶顺就说自己在新滨松出发的电车。就在这个时候，电车渐渐慢了下来。叶顺望向窗外，看到车站名字写着逾越车站，但是在叶顺的印象中从未有过这个车站的。他犹豫着是不是应该要下车呢，就问网友要怎么做呢。有网友就叫叶顺千祈不要下车，因为担心一下车就会出事。但是就有另一批网友有不同的意见，他们强烈地建议叶顺下车，因为这一趟电车可能是死亡列车来的。网友同时都上网帮手搜寻，结果竟然找不到逾越车站，甚至关于这个车站的资料都没有。就在叶顺还纠结着到底要不要下车的时候，电车门迅速响起，准备要闩门开车。叶顺不敢再多想，就即刻下车，电车就这样离开了。叶顺原本就打算过对面搭回程的电车，但是他竟然找不到电车的时间表，而这个逾越车站竟然空无一人，连售票的柜台都闩住。叶顺只好走出车站，想着看看可不可以搭的士回家。网友亦都叫叶顺注意下看四周围有什么地标，他们可以帮忙寻找叶顺的正确位置。但是车站四周围漆黑一片，而 叶顺根本就看不到有任何的建筑，而且叶顺一路的行住，街上一个人影都没有，连车都看不到一架。就在这个时候，又望又搜寻到逾越车站这个日文字，在汉字的翻译亦都可以是叫做鬼车站。吓到叶顺不敢再行多一步，即刻就掉头走返车站。有网友就提议叶顺沿住铁路行返回头，希望可以返到之前上车的车站。叶顺亦都跟住做了。一路上叶顺都只是见到山同埋草，一间屋都见唔到。行咗一段路，叶顺嘅手机突然间响起，原来系叶顺嘅爸爸打电话俾佢。叶顺好惊嘅将成个经历话俾爸爸知，但系讲咗好耐，爸爸依然唔知道叶顺嘅所在位置。爸爸就叫叶顺即刻报警啦，但系叶顺认为警察应该唔会相信佢讲嘅嘢。在没有其他办法之下，叶顺最后都是选择了打电话报警。结果不出所料的，警方认为叶顺是在作故仔，还骂了叶顺一餐。叶顺即刻道歉，同时快快地收线了。一收线，叶顺就听到远处传来太鼓的声音，还夹杂着铃声。叶顺当下就感到毛骨悚然。在叶顺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讨论区突然出现一条讯息，写着现在才是开始。但是当时大家的焦点都放在太鼓和铃声上面，竟然没有人发现到这条讯息。有网友问是不是附近有祭典进行紧，但是已经吓到不知所措的叶顺根本就不敢望向声音来源的方向。有网友就叫叶顺千祈不可以回头看太鼓声音的方向，因为一回头就会被带走的了。大家都叫叶顺即刻沿着铁路跑。就在这个时候，叶顺听到一把声音，喂，你这样很危险的，不要在铁路上面行啦。一把怒声就在叶顺的背后传过来。叶顺本能的回头看，他见到一个老人家站在不远处，而个老人家只得一只脚，不停地向叶顺挥手，重复着同一句说话，喂，你这样很危险的，不要在铁路上面行啦。叶顺好惊啊，当时他想开口问老人家这里是什么地方，他突然很快速地向着叶顺方向跑。明明只有一只脚，但是速度如此的快，吓到叶顺根本都比不到反应。叶顺看到个老人家就快来到面前之际，突然间消失了，吓到叶顺头都不敢再回的，就往着反方向跑了。这个时候有个网友就劝叶顺应该要跑去太鼓声音的方向，因为可能是有人用太鼓想引领叶顺回去。但是亦都有网友质疑，认为太鼓方向可能就是地獄的入口，所以就叫叶顺千祈不要过去。大家你一句的我一句的，叶顺都不敢再看留言，只是不停地向着反方向跑，直到跑不动了才至慢下来。当网友们都猜测着个老人家可能就是被电车撞死的幽灵，这个时候之前那位留言说现在才是开始，那位网友再度留言写着，叶顺，你已经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了，好遗憾，如果你不觉悟的话是没办法脱离这里的。但叶顺坚持相信自己还活着的，因为他刚才在铁路逃跑的时候曾经跌倒，而膝头哥还流紧血。终于叶顺来到隧道口，网民 就叫叶顺赶快的穿过隧道，就可以回到现实世界。但叶顺在犹豫着要不要进入漆黑的隧道。他再次打电话给爸爸，爸爸那边已经报了警了。网民想起隧道应该有名的、哦、就叫叶顺看看隧道的名，他们可以帮忙查一下隧道的位置。叶顺望向隧道顶，有个牌写住伊佐冠。就在这个时候，太鼓声和铃声越来越大声，越来越接近叶顺。在没办法之下，叶顺决定走入隧道，并表示穿过隧道之后会再留言。半个钟头之后，已经是凌晨的三点几，叶顺再次留言说自己已经走出隧道。就在隧道出口的不远处，有个人站在那里。叶顺感动到喊，向着那个人走过去。但是有网友觉得不对路了，认为在这个时间点不应该会有人在阴暗的隧道前面的，大家都叫叶顺不要靠近那个人。但是叶顺实在太累太害怕，他完全没有理会网友的留言，就走向那个人求救。之后叶顺留言说那个人很亲切，还答应载他回家。而叶顺还留言说已经在那个人的车里面。有网友担心叶顺，就留言问你现在的位置在哪，你可不可以问下那个人啊？叶顺就回应说那个人说这里叫比内。网友立刻搜寻比内这个地方、啊、同样的根本搜寻不到这个地方，网友就即刻叫叶顺落车，但是叶顺没有回应。过了一阵，叶顺再次留言，他说头先实在太累，竟然睡着了。不过我突然扎醒，见到车窗外面只是得山和树。而叶顺尝试问那个人到底在什么地方，但是那个人突然间变得沉默不语，和之前的态度完全不同。网友担心叶顺的安危，叫他打电话报警。不过叶顺回应说电话就快没电，而且对方开始喃喃自语，说一些叶顺听不明白的语言。叶顺最后一个留言就是写住我要找机会跳车，所以会熄了电话。之后就再没有叶顺的留言。过后有人说这个是恶作剧，但因为实在太真实了，网友很快就将这个故事传了出去。之后有网友留言说自己有相同的经历，只是幸运地找到一间便利店，进入便利店之后就会回到现实世界，而那个逾越车站就会离奇地消失了。亦有人说几年之后有自称叶顺的留言说自己在里面逃走了很久才找到回来的车站，但是大家都认为这个人是冒充的。究竟你信不信？你试过搭过最迟的火车吗？成架列车如果只是剩下你一个，都真是挺恐怖的。继续留守下一期怪异。 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我是李心洁。